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五章《凤凰社》第22集。 好吧，哈利，你想知道什么？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，问出了最近一个月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那个问题。 伏地魔在哪儿？ 他问。别人听到这个名字，又是一阵战栗和畏缩，但他只当没看见。 他在做什么？我一直在想办法看麻瓜的新闻，但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蛛丝马迹。没有人蹊跷的死去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 那是因为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人蹊跷的死去。 小天狼星说。 反正据我们所知是这样，而我们知道不少情况。 至少他想不到我们会知道的这么多。 卢平说。 他怎么会停止杀人呢？ 哈利问。他知道伏地魔光是去年就不止一次的杀过人。 因为他不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。 小天狼星说。 那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。你知道，他这次回来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顺利，他的安排被打乱了， 或者说是你打乱了他的安排。 卢平说着，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 怎么会呢？ 哈利困惑不解地问。 你本来不应该活下来的。 小天狼星说。 除了他的食死徒，谁都不应该知道他已经回来，而你活下来成了证人。 他最不希望他一回来就对他保持警惕的人是邓布利多。 卢平说。 而你确保了邓布利多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。 那又有什么用呢？ 哈利问。 你在开玩笑吗？ 比尔不敢相信地说。 邓布利多是神秘人有生以来唯一害怕的人。 多亏了你，邓布利多才能够在伏地魔回来后不到一小时就重新召集了凤凰社。 小天狼星说。 那么凤凰社一直在做些什么呢？ 哈利问，挨个儿望着大家。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确保伏地魔无法实施他的计划。 小天狼星说。 你们怎么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呢？ 哈利立刻问道。 邓布利多有敏锐的感觉。 卢平说。 而邓布利多的敏锐感觉一般都被证明是准确的。 那么邓布利多认为伏地魔的计划是什么呢？ 是这样。首先，伏地魔想重新纠集他的人马。 小天狼星说。 过去他有一大批人听他指挥，那些迫于他的淫威或受他蒙蔽而跟随他的巫师，那些忠心耿耿的食死徒，还有各种黑魔法生物。听说他还打算把巨人也拉拢过去。其实他们只是他想纠集的大批人马中的一部分。他显然不会只带着十几个食死徒就来跟魔法部较量。 所以你们想阻止他得到更多的追随者？ 我们在尽力而为。 卢平说。 怎么做呢？ 是这样，主要是尽量让更多的人相信神秘人真的回来了，让他们保持警惕。 比尔说。 不过这件事做起来很棘手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魔法部的态度。 唐克斯说。 哈利，神秘人回来后你是见过康奈利伏吉的。哼，他丝毫也没有改变立场，他死活不肯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。 可是为什么呢？ 哈利烦躁地问。 他为什么这样愚蠢？既然邓布利多 啊，好了，你指出了问题的关键。 维斯莱先生苦笑着说。 邓布利多 伏吉害怕他，明白吗？ 唐克斯悲哀地说。 害怕邓布利多？ 哈利不敢相信地问。 害怕他想做的事情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伏吉认为邓布利多在密谋推翻他，他认为邓布利多自己想当魔法部部长。 可是邓布利多并不想。 他当然不想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他从来没想过要当部长， 尽管米里森巴格诺退休时，许多人想让邓布利多接替部长职位，后来福吉掌了大权，但他一直没有忘记曾经有多少人支持邓布利多。尽管其实邓布利多从来没有申请过这个职位，在内心深处，福吉知道邓布利多比他有智慧的多，法力也比他强大的多。他刚开始当部长的时候，还三天两头地向邓布利多讨教求助。 卢平说。 但是后来，他似乎喜欢上了权力，信心也增强了。他迷恋当魔法部部长的感觉，而且他使自己相信，他才是有智慧的人。邓布利多只是故意制造事端。 他怎么能那么想呢？ 哈利生气地说。 他怎么能认为邓布利多会凭空编造，我会凭空编造呢？ 因为如果承认伏地魔回来了，就意味着有大麻烦。这种麻烦，魔法部已经有将近14年没有碰到了。 小天狼星尖刻地说。 伏吉只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件事。他让自己相信邓布利多是在散布谣言，破坏他的稳定地位。这样一想就轻松多了。 你说到点子上了。 卢平说。 既然魔法部坚持说不用担心伏地魔，我们就很难让人相信他回来了。特别是在人们其实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的情况下。还有，魔法部一直在对预言家日报施加压力，不让他们报道有关的任何消息。他们现在称这些消息为邓布利多的谣言。因此，巫师界的大部分人都完全不知道有事情发生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很容易成为食死徒的攻击目标。如果食死徒使用夺魂咒的话。 可是，你们在告诉人们真相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。轮番看着维斯莱先生、小天狼星、比尔、蒙顿格斯、卢平和唐克斯。 你们再让人们知道他已经回来了。 他们全都苦笑着。 唉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。魔法部悬赏10000加龙助我归案，所以我不可能溜溜达达的在大街上散发传单，是不是？ 小天狼星焦躁不安地说。 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我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晚宴嘉宾。 卢平说。 身为狼人，真是一种职业性的危害。 唐克斯和亚瑟如果信口开河，就会丢掉他们在魔法部的工作。 小天狼星说。 而我们在部里安插内线是很重要的，伏地魔肯定也有他们自己的奸细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说服了几个人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比如这位唐克斯，他年纪太轻，上次没能加入凤凰社。能把奥罗争取到我们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金斯兰沙克尔也是一个无价之宝，他负责追捕小天狼星，所以他一直向部里提供消息说小天狼星在西藏。 但是如果你们谁也不公布伏地魔回来的消息。 哈利话没说完。 谁说我们没有公布这个消息？ 小天狼星说。 你认为邓布利多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麻烦境地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问。 他们拼命想败坏他的名声。 卢平说。 你没看上个星期的预言家日报吗？他们报道说他经过投票被解除了国际巫师联合会会长的职位，因为他已经年迈力不从心。但那根本不是事实。他发表了一篇讲话，宣布伏地魔回来了。之后魔法部的巫师们就投票使他被解职了。他们给他降了级，他不再是威森加魔啊，就是最高巫师法庭的首席魔法师。他们还在讨论收回他的梅林爵士团一级勋章。可是邓布利多说，只要不把他从巧克力蛙的画片中撤下来，他们做什么他都不在乎。 比尔咧嘴笑着说。 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。 维斯莱先生严厉地说。 如果他一直这样公然与魔法部对着干，最后他可能会被关进阿兹卡班的。 而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邓布利多被关起来。既然神秘人知道邓布利多在外面，并且清楚他打算做什么，他就必须谨慎行事。如果邓布利多这个障碍被清除了，神秘人就可以肆意妄为了。 但是如果伏地魔想吸收更多的人成为食死徒，他回来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的，是不是？ 哈利急躁地问。 伏地魔并不是大摇大摆地走到别人家门口砰砰地敲他们的门，哈利。 小天狼星说， 他对他们施魔法，念毒咒，威逼利诱。 他搞秘密活动是很有一套的。 不管怎么说，网络追随者只是他感兴趣的事情之一，他还有其他计划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的计划。眼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上面。 除了追随者以外，他还想得到什么呢？ 哈利反应敏捷地问。他仿佛看到小天狼星和卢平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然后小天狼星才做出了回答。 某种只有偷偷摸摸才能得到的东西。 看到哈利还是一脸迷惑，小天狼星说， 比如一件武器，他以前所没有的东西。 他以前得势的时候？ 是的。 比如什么样的武器呢？ 哈利说， 比阿瓦达索命咒还要厉害。 够了！ 维斯莱夫人站在门旁的阴影里说。哈利没有注意到他从金尼上楼已经回来了，他抱着双臂满脸怒气。 我希望你们赶紧上床睡觉，大家都去。 他补充了一句，挨个扫视着弗雷德、乔治、罗恩和赫敏。 你不能对我们发号施令！ 弗雷德想反抗。 你看我能不能？ 维斯莱夫人吼道，她身体微微颤抖，望着小天狼星。 你告诉哈利的情况够多的了，再说下去，你就可以马上吸收他加入凤凰社了。 为什么不呢？ 哈利立刻问道。 我想参加，我愿意参加，我希望参加战斗。 不行。 这次说话的不是维斯莱夫人，而是卢平。 凤凰社的成员只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巫师。 他说， 已经从学校毕业的巫师。 他看到弗雷德和乔治张嘴想要说什么，便又补充道， 这里头有很多危险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，你们谁也不知道。 我认为茉莉说的对，小天狼星，我们说的够多的了。 小天狼星微微耸了耸肩膀，但没有再说什么。维斯莱夫人盛气凌人地招呼他的几个儿子和赫敏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身。哈利看到没什么希望了，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。